我心里已经装不下，说爱你都显得平常。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外面的人是谁？ 我爱你，亲爱的，你愿意吗？ 我一定要替家父报仇。 你知道打开这个盒子会发生什么吗？时针走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一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勤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悲剧。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勤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然。 在上一集中，杨飞问起了我在 CSA 的一些生活和经历，当然我也挑选了一些能告诉他的内容。现在他问我在那所学院里我到底学了些什么，其实我不太想说，不过在他的再三哀求下，我还是告诉了他一些。第一年在文学区学了本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第二年在语言区学了一门国际通用的语言和两门非通用语言，第三年在特训区学了一些基本的技能，第四年在技侦区学了技术侦查，那是一项综合性技能，需要用到前三年学到的东西。说完，我看着杨飞。哎，继续啊，看我干嘛？说完了。 完了？你，这不等于没说吗？ 再深入我可就要违反原则了。 嗯，我以我的灵魂保证。 杨飞说着举起了右手，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 我发誓绝对不告诉任何人，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就是类人猿也不说，这总归可以了吧。 你这是害我做一个不守原则的人，如果这次我背叛 CSA， 下次就有可能背叛你。 哎呀啊，好了好了好了，不说就是了，搞得神经兮兮的，还真以为自己多神秘似的。那国家培养了你们四年，毕业之后你们就做私家侦探，替有钱人干活，这样算回报祖国吗？ 他这样问，我一时还真不知如何回答。如实说，那肯定是不行，这是重大泄密，即使是他父母与我同样，这也不行。我起身去客厅接了一杯水，再次回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想好了怎样应对他。唉，我属于没用的那一部分人，毕业的时候有一项考核没过关，我就没拿到毕业证，也没有资格为国家服务。根据事先与学校签好的协议，我不得不补上那四年的学费，然后我自己去找工作。由于在那里学的东西很适合从事私家侦探这一行，所以我就做了现在的事情。 哦，这样啊，那你是哪一项没有过呀？ 看来杨飞今天是打算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外语呗，因为天生舌头短，一些外语单词实在没法准确发出来，补考了一次还是不行。 哪门外语啊？ 杨飞有点幸灾乐祸。 俄语。 哦， 俄语呀。嗯，俄语的个别发音确实很难，我以前在大学里边修的第二外语就是这个，里边有一个颤音我一直没法念正确。哎，那你的那些同学考核过了关的都去干什么了？ 不知道，这都是保密分配。 那 CSEA 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我也不知道，没有资格为国家服务，到最后他们也没有告诉我那到底是什么意思。 哎，那实在太可怜了，这也太搞笑了吧，上了四年学竟然都不知道自己上的是什么学。哎，海豚先生节哀呀。 晚上给你做顿好吃的，好好安慰你一下啊。 说完他起身走出了卧室，看着杨飞走开的背影，我想到他刚才像小孩子一样兴致勃勃地听我讲故事，还问这么多问题，说这么多的话，而他以前在古董店里是那样的郁郁寡欢，对周围毫无兴趣，只顾着看书。也许他一直以来都在默默承受着孤单、寂寞和失去亲人的痛苦，没有朋友，没有欢乐，只能整天与古董为伴。想到这些，我不禁对他产生深深的怜悯之情，但现在他却把我当成了唯一的异性朋友，在我面前放下了沉重的外壳，还原与他的年龄相符的一面，这让我很感动。一个别人都无法靠近的人，却把你当作不设防的朋友，这还不值得感动吗？这时我真的希望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让他永远像刚才这样开心快乐下去。和杨飞进一步熟识之后，一天晚上我带他来到望归山顶看夜景，我们并排坐在西边小亭子里的长木椅上，相距有10厘米的距离，望着江水入海形成的喇叭口形状的地方，我带着些怀旧意味地说着，自从2年多前第一次来这儿之后，我就常来。嗯，确实是个不错的地方。杨飞把手掌横放在眉上方，好像怕被太阳晃着眼似的，左右摇头望了一圈。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样才像远眺的样子呀，也可以望得更远，不信你试试。 心理作用。 哎，你说话怎么像大人一样，自己没试过就说人家心理作用？ 你说话怎么像大人一样？我重复了一遍，这个句子很熟悉，这是小王子故事里小王子的口头禅。 别鹦鹉学舌呀，你试试嘛。那看见没，是不是看得更远更清楚了？ 我照杨飞说的那样把手掌放在眼睛上方，他这么一说，我感觉还真有那么一点点效果。好像是啊。 你看我说的没错，刚才还说我心理作用呢。 哼，你怎么发现这个法子的？ 没来这儿之前，在老家爷爷常带我去戈壁滩上看日落。 戈壁滩？ 是啊，我们老家不远处就是戈壁滩，一到周末如果天气好，爷爷就带我去戈壁滩上看落日。 你和你爷爷还真够浪漫的。 那当然。 杨飞说着双手抱住双膝，望着远处， 那里的夕阳啊，美极了，四周全是暖暖的火红色，我想如果真有天堂的话，顶多也就是那个样子了。 我和爷爷选了一块稍微高出地表的小沙丘坐下，一直看到太阳落到地平线以下，四周都暗下来，那个时候我就会像这样去看。杨飞边说边把手掌放在眼睛上方，于是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听着杨飞的描述， 我在头脑里想象出夕阳下的美丽戈壁滩，灿烂的火红世界。一个女孩坐在稍高出地表的小沙丘上，手掌横放在眉毛上方，望着太阳落山的地方，身后拖着三条长长的影子。三条长长的影子，怎么会突然想到有三条长长的影子呢？正努力思索为什么会想到有三条影子时，杨飞偏过头来看着我问：哎，你说这儿叫望归山？啊，顾名思义，这个名字的由来肯定有故事吧？啊，是啊，很久很久以前，一位年轻的渔民从这儿驾船出海捕鱼，后来他一直没回来，于是他的未婚妻天天跑到这儿来盼望他归来，不管电闪雷鸣还是风雨交加都没有放弃。有一天天上下着暴雨，他离开家门之后却再也没有返回，家里人以为他滑落山崖，可找遍了整座山也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后来有人说，那天曾看见一条小飞龙在这山顶盘旋，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人们都信以为真，认为是年轻女子的诚心感动了上天，上天派仙龙把她接走了，于是人们把这座山取名叫望夫山，后来改名叫望归山。听完我说的故事之后，杨飞望着脚下的山腰处，若有所思地说：为什么现在像这样对爱坚贞不渝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呢？现在的爱情故事不是婚姻背叛、爱情阴谋，就是与空姐同居、与小姐艳遇。海豚先生，你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吗？ 对不起，我没想过。 那现在想啊，给你两分钟时间。杨飞说着掏出了手机，调出了计时器。现在开始。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的倾情力作《特勤局鬼案录》，欢迎您继续收听。 杨飞说的确实事实，为什么在现在像那样对爱至死不渝的人越来越少呢？按理说，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再为温饱犯愁，有更多的条件去追寻爱情、发现爱情、保养爱情，也有更多的手段把所爱的人抓牢，可事实却好像背道而驰，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望着远处灯火辉煌的夜都市，很认真地想着。突然我感觉以前似乎与谁讨论过类似的问题，而且几乎是同一瞬间我想到了答案。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世界在变小，空间时间不再是问题，随之诱惑增多，选择增多，而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另一个就是因为这些客观环境的变化，使现在的人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务实。杨飞瞪大了眼睛，就这些？太形而上了吧，能说具体点吗？不能具体。你的问题啊，本身就是一个很形而上的问题。那再找个合适的回答，总之再长一点。杨飞像在面试应聘者似的。我前后活动了两下肩关节，想了一会儿说道：还是拿咱们的都熟悉的小王子来说吧。说出这话的时候，我发现小王子真是一本万能的书。你看啊，小王子之所以离开自己居住的星球，除了没有真正理解玫瑰花的心思之外，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外在因素，就是有一群候鸟迁徙经过他的星球，同时有别的星球可以去拜访。 如果没有候鸟的帮助，没有别的星球选择，小王子就不会离开自己的星球。如果小王子继续留在自己的星球上，总有一天他会发现那表面高傲内心脆弱的玫瑰花的柔情蜜意。后来小王子走过一个个陌生星球之后，才开始慢慢怀念起自己的星球，并且渐渐醒悟。最后小王子还是幸运地返回了自己的星球，回到一只深爱着他的玫瑰花身边。可是我们却是永远也回不去的。虽然一时不能很好地理解你这个答案是否回答了我刚才的问题，但我还是很佩服你。杨飞歪着头看着我。小王子的故事我也能倒背如流，可我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它还可以用来解释别的问题。我也只是偶然想到，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本写给大人看的童话。可惜作者……说到作者，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哎，你不觉得有些巧合吗？小王子的作者安东尼最后一次驾驶飞机执行侦察任务时，永远消失在地中海上空，再也没回来，不知是坠机了，还是偷偷飞到别的地方隐藏了起来，反正之后杳无音信。后来有不少人穷尽一生想揭开这个谜底，至今也没能够如愿。很久以前，那个旺夫的女子正是在这座山上突然消失的。因为舒姐，我们俩才真正相识，而舒姐的丈夫三年之前也是同样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就离奇消失。他们都是莫名其妙的消失，不是有缘有因的失踪，是不是很巧合？说这话的时候，我又突然意识到，自从接手林老板那个任务以来，我所遇到的这些巧合比我前20多年遇到的加起来还要多，而且这些巧合不仅多，似乎还有些联系。我甚至能模糊地感觉到他们好像都在围绕一个中心打转，只是对这个模糊的中心我现在还没有任何概念。杨飞用小拇指小心翼翼地摩挲着鼻翼两侧，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说： 是啊，听你这么一讲还真有些匪夷所思，怎么会这样呢？ 不知道，我也只是刚才突然意识到的。杨飞回过头去望着外滩的方向，这一次他没有因为我回答不上来而显出失望，他肯定也知道巧合之所以为巧合，正是因为没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如果真找到了这些巧合的原因，那他们也就不是巧合了。我们都沉默了下来，在一些无从揣测的事情面前，除了沉默我们别无选择。天上突然开始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我们只好带着这些还没有想明白的巧合起身离开。慢慢的，淅淅沥沥的小雨变成了中雨，下山的路也有些滑了。我的小宝马时速表上的指针一直只在25左右，杨飞双腿放在一侧坐在我身后，双手紧紧抓住我的 T 恤后摆。还没有到山脚，我的头发已经开始往下掉雨滴了。杨飞却很开心，嘴里轻轻哼着很好听的歌。 哎，杨飞，你这歌名叫什么呀？好像是很久以前的老歌了吧？ 我大声地问他。他扯了扯我的 T 恤后摆说道： 知道歌名干什么？觉得好听就行了。行，哎，那你唱大点声，哎，我听不太清楚。 好啊。 那些歌词是这样的：你穿上凤冠霞衣，我将眉目掩去，大红的漫步扯开了一出折子戏。你演的不是自己， 我却投入情绪，弦索胡琴不能免俗的是死别生离。折子戏不过是全剧的几分之一，通常不会上演开始和结局，正是多了一种残缺不全的魅力，才没有那么多含恨不如意。你脱下凤冠霞衣，我将油彩擦去，大红的漫步闭上了这出折子戏。一曲终了，终于变成大雨，我们俩都成了落汤鸡。杨飞在我身后大喊着， 哎，你最后一次淋雨是什么时候啊？ 我想了想，大声回答他，一个多月前吧，那次好像也是突然下起了雨。 哦，那你最后一次用嘴巴接雨滴又是什么时候啊？ 用嘴巴接雨滴？我努力回想，那好像已经是很久远很久远的事情了，印象中好像还是儿时赤脚踩在雨中做过的事。 哎，你说话呀。这个我记不起来了，太久远了。哎呀，可怜呐，肯定都忘了雨滴是什么味道了吧。 是，他说的没错，我确实已经完全想不起来雨滴的味道了。于是我减下车速，迎风张开嘴伸出了舌头，几滴很大的雨点打在舌尖上，可好像并不是儿时记忆中的那种味道，这些雨滴有些酸涩。杨飞又在后边扯住我的衣服说， 你怎么吃这里的鱼呀？我又没有问你这里的雨滴的味道，这儿的鱼怎么能吃啊？你不知道长江三角洲地区下的都是酸雨啊。 难怪不是记忆中的味道，可记忆中的雨滴又是什么味道呢？我真是无从想起，应该是淡淡的凉凉的混合着植物和泥土气味的味道吧。回到住所之后，我洗了个温水澡，躺在床上看着头顶上天花板那个模模糊糊已经分不清像谁的躯体一样的阴影。这时我突然想起，刚才在望归山顶之所以想到三条长长的影子，肯定是因为经常在舒姐家看到那幅有着三个太阳的油画。而且现在想起来，那幅油画和杨飞讲述的情景是何等相似，这又是一个巧合吗？突然我莫名的浑身一紧，今夜无梦。愉快的日子总是短暂的，这次和杨飞一起在雨中度过了这么美好的一段时间，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不过我的生活还有任务要做，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请您继续关注特情局诡案录下一集的精彩内容。 我叫钱伟刀，在上海一家名为弟弟的侦探公司上班，公司表面是家普通侦探社，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特情局下的分支。我与美女同事谷姐在接到一位商人要求调查其女友一家古董店小老板的普通民间侦探任务时，一连串怪事接踵而至。每天晚上我都会做一个奇怪的梦，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梦在向我传达一个要我在现实中去完成的重要任务，而真相牵扯到一个人类大灾难和地球文明密码的大迷局。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海豚先生倾情力作《特情局诡案录》，敬请收听。演播何浩朗。 道不尽的千古英雄，诉不完的爱恨情仇，忘不了的经典记忆，听不够的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